任小姐平安

但有人证物证，你当年恕之情意，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 故人云，路得时而明其君，一气成性，一拳念书之之情你枉为人，当年犯罪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，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，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，嫂娘的若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啊，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叫我更伤心，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不要你呀、十八春想当年，我这左边买的是小有偏心，抚养你到了七岁整，寒窗实在读诗文，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天有不登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与你把他针，三更夜冷把阴森，累得你的身， 住暖的我的心， 四更五更我催你睡啊，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温寒温暖 换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阴， 忙将忙洗 忙针线， 交经交点 交诗文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恩知念 当知心， 我如苦寒心饭苦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报年我的儿啊， 嫂

州荒旱，天苗不长，风声只去放粮，救济在荒，文武官肃静在长亭上，与百姓跪道堂，头顶成状喊冤枉，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，一告他赏官弃民勒索百姓，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，三告他吞没在两栖郡王上，条条罪状犯荒唐，押苞米面审讯长亭上，百姓们纷纷送冤枉，铁证如山木去晃，苞米的话公体承当，枉法如山水敢抗，长亭之上痛扎下苞米身王，嫂娘啊，苞米是你的亲骨肉，小弟我插枝也心上，怎奈是方法迢迢，不能够两样，对人言对节宽，情理不当，我若是免死亲将，苞米来观望，岂不是假呀百姓上去君王，心思被公方法贪赃，留一个马名后代传扬，小弟我也生子安度哎嫂啊现有诉状，嫂娘请看， 拿来我看。状告苞免，歃县干旱三载，寸草不收，苞免身为县令，不但不救命，再反而贪赃枉法，吞没在粮，伤害人民，来丧子。 可叹我从此绝了后代根。我一年年白发，病痛疾苦，谁想问？风霜寒暑，谁关心？烟昏花不寒山，有谁来撑一把？ 王连杰、王青青，谁我这年迈人？捧上酒一尊，花盼果，树盼春，为人只盼个好光阴，不盼自身。大福享我盼之盼，膝下有一个好儿孙，太可叹我呀！盼到头来何所有？盼在百年后，谁是我那披麻戴孝的人？我恨天地不理，我恨地地无理，恨包勉他的婚一段，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。

走上前来双膝跪。 哎呀，嫂娘，你这傻小弟了。 我跪的不是你， 你跪的是哪个？ 我跪的是你为国为民公正无私一颗忠心。 嫂娘句句教导记心旁，此一段陈州把粮放，官巧那贪官污吏土豪劣绅，在我的轰炸之下丧无常，辞别了嫂、啊娘，我把陈州大路上。自陈州放粮回，小静老婆娘，哎呀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于海泉、王淑倩等演唱的评剧《包公赔情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，先请听断桥，西湖山水还依旧，何英演唱。 Yeah.

虚度一年怎得牛陪，可见我却是弟弟娘在心来呀上下重量早还谁不痛，见着很多啥苦啥娘子啊，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见着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啥明白，我爹爹当朝未曾想，好替你做主沿江那见着